越长大呢，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是物是人非。尽管时间谁也看不见，但越来越能够感受到时间带来的坑洼。 OK， 谢谢各位准时来到我们的能量音乐，我是春慧。 我们说开心来之不易，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会那么的容易，所以呢，就将一切看淡，做自己，而且做最好的自己，一切顺其自然，学会让自己开心，积极的去度过自己的每一天吧。 自由是种的快感，心跳证明着你的勇敢，冲浪勇敢却简单，前锋破浪的彼岸，欢笑装满了甲板，给你全心全意的陪伴。 Amazing Amazing We could be more than just a man。 让你穿帆北极星指引着彼岸空，带你去看海，为你专属在海上环境，会窒息，节奏机器人也沉迷，狂欢不 NG， 视觉的盛宴由科技创造奇迹，扔掉平日的烦恼，发现更真实的自己，碰撞海上去旅行，带着全家奔赴这超凡之旅，带上全家 Keep going， 不被世俗阻挡， Keep loving， 放下这里一起航，喜欢就追逐，这是梦想家的态度。 Come on Let's go， 快 go，体验快乐无限。 Amazing Amazing We could be more than just a man。 感受超凡，北极星指引着彼岸空，去拥抱未来，为你专属361度环顾乐，感官都颠覆。 Put your hands up Yeah Put your hands up Amazing Amazing We could be more than just a man。 歌词呢，首先告诉你它的名字叫的是 Amazing， 但是你知道是谁唱的吗？那如果没听过的话呢，你一定想不到，没错，它就是林志颖。可能林志颖呢，在你的印象当中呢，一直会停留在17岁的雨季啊，时而深情对望星空，时而肆意高歌快乐之上的旋风小子。那这一次和以前呢，真的是大有不同，他开始全新挑战了动感的舞曲啊，真的是青春无敌啊，是不是呢？希望这一首歌大家能够喜欢，能够对他原有的那种青春年少时候的感觉有一种改变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依然是一个老牌歌手的新歌，那就是来自陈慧琳的新歌，叫做是打字机。歌曲的旋律呢依然是活泼轻快，以打字机电话铃声等营造出工作繁忙的场景，道出打工一族的心声啊，将白天工作的苦闷刻板转化为夜晚狂欢的动力，写实之余喜感十足，听到之后呢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啊，所以呢必须要加入到我们日常工作当中的必听歌单之中啊。 work, work, work, work around the clock, clock, clock. You can never stop, stop, stop. 马上去工作。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好了，经常呢会有人说，有女人多的地方呢是非多，而我却觉得呢，女人多的地方福利也会很多。你说呢？那我们也说，女人们的咖啡，男人们的酒，功能都是一样的啊，让你发泄，让你忘却，让你品味。那不同的是在于，女人想要的是对话，而男人想要的却是沉默啊。 不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 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共同带过我们的《女人们的咖啡》。我们说呢，喝酒的女人呢有心事，喝咖啡的女人呢有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苦呗，是吧？那我们说，如果一个女人掩饰了对自己所爱的男子的感情啊，那她也许就失去了得到他的机会了。女人们往往会把爱情这种东西呢幻想的不太切合实际，那幸福一经拒绝就不值得我们再去重视了。那说到这儿呢，我又想到了一部刘德华和巩俐曾经演过的一部都市科幻爱情故事的电影，叫做是《我知女人心》。所以呢，女人心海底针呐，在恋爱当中呢，很多争吵其实都是由于男女思维方式不同造成的。男人呢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女人表达的意图啊，如果有了这种特异功能，使男人能够听见女人内心的真实想法，那这个世界啊真的就会消停了。你说是吗？啊，听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陶晶莹带给我们的《女人心事》，掌声有请。 去的咖啡座，幽暗的沙发里，总有几张熟悉的脸。那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想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越过他的肩膀。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肩。

到最初那一天，你是我这一生最好的兄弟，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好兄弟。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魏晨为电影《抢红》演唱的推广曲，叫做是《弟兄》。歌词当中呢，你伸手擦掉我伤痛的记忆，那天起用尽此生去报答你。短短的两句呢，如同电影当中甚至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对白一样，虚实交替、真假变换的描写手法，展现了男儿热血本性的同时，也弹奏出友情、兄弟情的温暖乐章。不仅引人好奇，在魏晨独有的磁性嗓音的演绎下，这场夺宝旅程当中会上演怎样的奇妙故事？这部电影你有看过吗？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呢，赶快找来看一下吧。记住了，叫做是抢红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接下来呢是一首新歌，我们马上推荐给你哦。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给孩子的歌，也可以送给自己。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参加一场漫长的游戏，你没有拒绝的权利。在游戏过程中，你会伤害别人，也会被别人伤害，你会拥有很多东西，也会失去很多东西。第一名固然很耀眼，但第一名只有一个，他可能跟你无缘，倒不如让自己放松下来，用玩乐的心态去面对这场游戏，把开心和快乐放在第一位。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何洁《亲爱的游戏》。 亲爱的孩子，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慧，欢迎回来。那在我们的微信上呢，王丽英说啊，每次遇到自己喜欢的电影呢，都会看很多遍。那几年前看过《单身男女》之后呢，手机里面就一直保存了这部电影啊。当自己快要忘记了里面的情节之后呢，就要回头来补看一下。那也就是因为这部电影，他才会喜欢陶喆的《爱很简单》这首歌连续三年。那所以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把这部片子找出来再看一下。故事当中的情节还有歌曲在耳边响起的时候呢，自己就会安慰很多。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哈，找到一首歌，找到一个故事，找到一部电影啊，当自己心情受到一些挫折，或者是说心情很down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确实是可以给自己瞬间加满能量的一种感觉哈。所以呢，这样一首歌，王丽英，我们再次送给您吧，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我们希望听过之后，你能够更加的有力量哦。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哦